你好，我是胡峰。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玉剑流，一击必杀，万剑归心。在前文《江湖路》中，我找到了路是一条战场升级、技能升维之路。技能与战场的升维演化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进入了升级后的战场，也需要升维后的技能模型。那我们该如何从旧有的技能模型进行升维演化呢？我想还是用一些形象点的武功招式来类比说明。第一，拔刀斩。拔，提手旁，寓意需要亲自拔刀动手。而拔刀术源自日本古武道，其核心思想便是一击必杀，利用瞬间高速的拔刀攻击对敌人造成出其不意的打击。其讲究的是快，也即速度和锋利度。武士不断修行拔刀术，力求一击杀敌。而程序员学习和练习编程的过程也是类似的，最终你的编程技能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是看它的锋利度，即面临一个个程序问题能否一刀见血，一击必杀。刚入门的程序员上线发布碰到了一个问题，抓耳挠腮，冥思苦想，加班加点终不得解，于是跑来向你这个高级程序员请教。此时时钟指向了凌晨一点，你放下手中刚泡好正准备吃的方便面，一直燃烧着的半截烟头挂在你的指尖，你犹豫了一下，是猛抽两口还是灭掉烟头去处理这个紧急问题。最终你终究不舍得把半截烟头小心地放在方便面盒边沿，再用塑料的方便面叉把面盖和烟头一起固定住，然后你挽起了袖子走到这个年轻程序员的电脑前，迅速扫了几眼报错的错误日志，再调出你心爱的 VI 编辑器，噼里啪啦地改动了几行代码，保存关闭，再重新构建发布。电脑黑底白字的界面不停地滚动着，你已站起身向散发着两种味道的方便面走去，并回头轻轻对年轻程序员说了声可以了。这就是你向年轻程序员展示你的拔刀术，问题一斩而决。好吧，这是一种诡异的优雅，似乎任何问题对于电影里的程序员而言，在电脑前噼里啪啦敲上几行代码都能解决，但现实中大部分时候都比看上去要更困难一些。真实世界的拔刀术和动漫《浪客剑心》里剑心的天翔龙闪相比，终归显得笨拙了许多。而拔刀术正是我们第一阶段的技能模型，在我们追求天翔龙闪的境界时看上去并不遥远，但越走到后面却越来越慢了，似乎永远也到不了。这就是已经进入了第一阶技能的瓶颈区间了。在瓶颈区中静静缓慢，近乎停滞，就可以尝试下技能升维，从拔刀到御剑，看能否在新的战场找到突破点。第二，御剑术。御，双人旁，寓意贴身交授与把控。御剑术这个招数的类比来自好多年前玩过的一个电脑游戏《仙剑奇侠传》，我记得这也是游戏里主角在第二阶段学会的技能。如果过去面临问题你需要拔刀解决，在这里的刀就是你的知识、技能和经验，那御剑术里的剑又是什么呢？记得以前读过一篇关于高级程序员的文章，其中提出了一个组合三角的观点，具体细节可参考文中的程序员成长阶段要求的帮助和提供的指导变化趋势示意图。图中蓝色三角区域表明，随着你从入门初级成长到高级程序员的过程中，需要得到的帮助和指导越来越少，而红色三角区域表明，你能提供的帮助和指导应该越来越多。所以在前面那个想象的泡面拔刀的场景中，作为高级程序员的你，更理想的做法应该是去指导年轻程序员如何解决问题的思路，而不是自己拔刀刷刷两下搞定。对，很多高级程序员都会以等把它教会我自己早都搞定了为由，忍不住自己拔刀。理解掌握并应用好一种知识和技能是你的拔刀术，但分享传递并教授指导这种知识和技巧才是御剑术，而剑就是你面前更年轻更初级的程序员。曾经多少次面对年轻初级程序员交付的结果，我都有一种懊恼的心情， 怀疑当初是不是该自己拔刀。那时又突然理解了驾校老司机为何总是满腔怒火地吼着，让你松点离合，只松一点儿就好。而当初的我刚学开车时，一开始不是松少了，就是熄火了。从拔刀术到御剑术，其技能模型的招式和对象变化了，但本质框架却是类同的。这里的关键点是如何剥离自我，通过他人来完成设计和实现，并达成解决问题的目标。第三，万剑诀。诀，言字旁，寓意以言引导、影响多于控制。所有的程序员都是从修行拔刀术开始，但只有极少数人最终走到了剑心天翔龙闪的境界。所有未能突破的我们都进入到了瓶颈停滞区。我们不断学习和练习，终于练到拔刀由心、收发自如、终成习惯，但要将这个技能升为跨越战场，却正是需要打破这个习惯。其中从拔刀术到御剑术是习惯的打破，从御剑术到万剑诀则是量级的变化，因而御剑术是修行万剑诀的必经之路。游戏里也是这么设定的。万剑诀正如其名，欲万剑而破敌。回到现实中，这是一项高杠杆率的技能，而高杠杆率的活动包括一个人可以同时影响很多人，一个人可以对别人产生长远的影响，一个人所提供的知识和技能会对一群人的工作造成影响。这就是万剑诀的核心要诀。应用到程序员修行之路上，如果走上同时影响多人的路线，这就是一条团队管理和领导者之路。如果走上影响长远的路线，你可能乐于分享、传授，这可能是一条布道师的路线。如果你通过提供知识和技能来影响其他一群人的工作，那么这可能是一条架构师的路线。万剑诀和御剑术的共通之处在于都以人为剑，观察揣摩每把剑的特性，先养剑，再御剑，最后以诀引之。若拔刀术是自己实现的能力，那御剑术和万剑诀都是借助他人使之实现的自信和能力，只是后者相比而言规模更大，杠杆率更高。万剑诀的重心在追求问题解决的覆盖面，而面临每个具体问题时就需要依赖每把剑的锋利度了。另外，御之一字更着重了一层控制的含义，而诀之一字在于影响多于操控。这里面的关键点就是剑本身的成熟度，不够成熟的剑只能御之，足够成熟的剑方能诀之。走上万剑诀之路后，还能再领悟天翔龙闪的奥义吗？也许这是时代演进让我们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今天的程序江湖掌握了天翔龙闪奥义的神级程序员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传说，数十年前这个英雄辈出的年代已不复再现。拔刀术是亲自动手斩杀问题，难处在于维度单一，后期进境陷入瓶颈停滞。御剑术是指导他人解决问题，难处在于打破习惯，剥离自我。万剑诀是借助他人使之实现，难处在于剑的养成。他们的共通之处都是基于长期的编程和工程训练，建立的系统化思维能力，创造模型来解决问题。而变化在于模型的适用对象不同，导致需要不停地调试合适的模型参数来适配问题，并且不论是技术框架还是人的模型参数都是在变化之中的。最后，在你的技术升维、演进、转型路线上，你对这类变化的感受和认知是怎样的？